天同幻影，九十九人。 我哋呢啲出嚟行嘅，除咗忠心义气之外，最罩忌嘅就系着红鞋、勾二嫂、洗马篮、祸及妻儿。遇犯者必做三刀六眼、五雷轰顶。 黑社会虽然俾大众嘅印象系残酷冷血，但系佢哋都有一啲嘅江湖规矩、江湖道义。不过最可怕嘅，就一啲被仇恨完全占据嘅成员肆意妄为，将所有规条道德放埋一边，将法纪视如无物。而 Top One Karaoke 嘅灾难，就绝对系呢一种不受控嘅恶势力所带嚟嘅终极悲剧。 好，咁咧头先咧见到啦，就我哋或者可以出翻啲相啦，好嘛？頭先咧即係一路都忘記咗出啲相啦，咁或者我哋一路講可以出住啲相啦，咁俾大家睇翻咧，即係當年咧，即係譬如話係現場嘅情況係點啊，或者係即係啲死傷者嘅情況啊，救災嘅情況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嚇衰人俾人哋拉啊嘅情況係點樣啦？我哋一路可以 flow 啲相俾大家睇下。咁咧頭先咧就講到咧江湖道義喎。系啦，即系阿简 Sir 都话，即系其实吓，即系都有一啲咁嘅道义嘅。其实系点样咧？呢啲有啲咩潜规则？ 有啲咩规则啊？ 系咯， 同电影会唔会真系好似啊？ 因为即系 例如先，你俾个例如先， 勾二嫂就一定得啦，系嘛？ 梗唔得啦， 好无知啊！ 呢啲梗唔得啦，呢啲 即系会唔会话即系大家都要谨守一样嘢，祸不及妻儿啦，同埋就唔好连累即系啲无辜，会唔会咧？会唔会咁咩咧？ 其實佢哋都，我哋咧成日講戾氣啦，咁啊即係成日都講個戾字啊，咁點解有個戾字咧？真係講五雷轟頂咁樣啊，就係我五雷咧真係有關嘅。咁咩叫戾氣咧？大多數咧都係佢哋自己大家講自己嘅，頭先你所講啦，咁大家彼此一個義氣啊， 係義氣， 係啊戾氣啊嘛，我哋叫做嚇。咁佢哋咧就出嚟行咧，咁都比較上係真係講戾氣嘅，咁但係即係我咁講嘅，梗係有嘢撈嗰啲啦，即係你唔可以講話即係嗨大咗啊！而家即係淨係吸毒嗰啲咧，就即係佢哋最差咧就係吸毒，其實最差咧就行咗吸毒嗰條線， 一 行咗吸毒翻唔到轉頭， 嗰啲為咗錢都得噶嘛， 係啦， 冇咗自我噶啦已經。 如果其餘嗰啲咧，大多數都傾到偈嘅。咁其實咧就佢哋嗰個角色咧就係好中意同你傾偈，點解咧？傾偈先有財，嗱你記住。 哦，咁又啱喎。 係噶，一定啱喎。因為佢哋個生財之道咧，就係唔好理大家出嚟傾偈，唔好打殺，打殺冇用。我殺咗你，我 都揾食嘛。 係啊，為錢，所以你唔好成日諗住佢哋班人係點。其實佢聊事都係想傾偈，我聊咗事咪傾偈咯。 其實咧，老實講，我認識過一啲黑社會嘅，即係大家姐，我都認識過，佢哋好好人。即係你唔得罪嗰陣時咧，好人都好恐怖噶，好人都好得人驚。即係會例如會扶你落佢船啊，咁嗰啲咧，即係你明唔明啊？那個感覺係哇，做乜對我咁好嘅？ 出自由艇派 對你啊！係啊，即係會有啲驚嚇，黑社會嚟噶喎咁。 其實佢哋越大嗰啲咧， 個名嚟嘅啫係嘛？ 唔係，佢哋越大佢 都揾緊門生意啫嘛。 係咯，生意嚟。 其實佢哋個職位越大咧，其實佢行出嚟咧係應該係仲有禮貌嘅。不嬲都係不嬲，即係好似做戲咁樣。即係呢啲係規矩嚟嘅，唔使你唔使再爛仔啦嘛。你已經係升格 升咗 咩 啊？ 咁但係當然咧，背後即係如果有啲咩事殺人放火都有嘅，呢啲佢哋落 order 嘅啫嘛。係咪咧？可唔可以咁講咧？ 其實唔係啦，嗱呢度又分開兩頭嚟講。咁冇事無端端佢唔會去做嘢去搞你噶嘛， 係 揾錢啫。 佢唔會噶嘛，係嘛？佢一係聽 order 咯。 嗯。 聽 order 做嘢咯，譬如好似即係即係抌汽油彈呢，即係唔係呢單啊？我講話前一排新聞嗰單，你諗啊，梗係收錢做嘢噶啦，呢啲都唔使講噶啦，無端端有冤有仇都唔係咁樣去做啦，所以你咪有啲嘢咧，佢哋係 接 order 咁去做咯， 即係工作一部分。 嚇、嗯，咁佢同殺手又唔同喎，啊，另外一回事。咁但係每樣嘢咧，就係佢哋嘅收入來源，雖然誒，譬如係睇場啦，咁另外有一回事咧，就係、是、要拆炸彈。 O、okay, K，、嗯、 啊，拆炸彈咧，亦都係佢哋嘅收入嘅資源嚟。 係嚇，點樣拆炸彈啊？ 係咯，點為之拆炸彈？ 拆炸彈咪即係話你有事。幫你出去傾， 簡單講做和事佬， 冇錯啦，係啦， 講數 啊，所以點解佢哋要做和事佬？和事佬基本上就係一個收入， 我都係一個收入嚟， 係啦，所以 等於而家我哋好多時睇廣告都會有啲調解員， 即係啲老師傅係啲調解員嚟嘅。我知啦，咁啊，當年咧呢一單嘢發生咗之後咧， 有調解員㗎， 係啦，佢哋因為有啲證人，佢哋嗰個叫污點證人啦，佢講翻咧，其實咧呢一單嘢佢頭先講咗話，即係爭女啦，就兩幫嘅所謂小流，其實小流羅佢哋係搞出嚟㗎嘛。咁但係咧，跟住咧就要搞到老大要出嚟講數。 其實佢兩好易傾㗎咋，佢哋其實識㗎嘛。 係咯，其實因為頭先佢講爭女嗰單嘢咧，就係、是、火警前嘅幾日發生嘅，咁跟住咧，直情係火警嘅前一日咧，佢哋就喺呢個卡拉 OK 地下嘅餐廳嗰度咧，就叫啲人馬，即係嗰啲兩幫嘅人馬已經出嚟咧，係大家喺度講緊數，但係咧就講，梗係講唔掂啦，先至要搞到咁啦。同埋話説咧，佢哋最初諗住和平解決啦，但係咧一出嚟諗住傾嘅時候咧，就遇到警察嚟掃場，咁佢哋咧即刻就散咗 band 啦。 警察作用咧，其實又係咁樣嘅，即係唔係有數，唔係有數，咁其實咧就係、是。最初知道有咁嘅事，知道咗之後咧，就會知會佢哋，喂，唔好搞啦，唔好再搞。如果再收到風，其實知噶嘛，佢哋一坐埋咧，其實就知噶啦。你再搞嘅咧，咁你講唔聽啊，講唔聽，我咪去查你咯。 嗯， 啊、即係通常就係咁樣做。所以我就話俾你聽，點解秩序咧係有喺度嘅，就唔係太差嘅。咁、 okay. 但係係某些人咧就有啲問題，即係而家嘅情緒病一樣啦。點解要咁樣做呢 呢啲就真係最控制唔到噶啦，點知突然間個神經質搞啲咁嘅嘢？ 係啦，冇錯，你根本就唔顧後果，你有乜理由你會去做？去燒咗棵樹，連啲全部啲樹葉都燒埋，冇可能嘅，係咪先？你斬一枝咪斬一枝咯，呢枝刮到你啫嘛，你斬呢枝咧，係都要劈咗成棵樹，係咪先？ 佢一開頭係冇諗住搞咁大嘅，其實咧啲之前有兩晚咧已經係咪揸定架車咧，係咪等嗰啲體場出嚟諗住？都係攞牛肉刀啊劈佢哋咁嘅算，咁點知等咗嗰兩晚咧，都係好多警察喺附近做緊嘢，咁所以就冇錯失咗機會，所以跟住佢哋第三晚咧先癲起上嚟咧，就將行動升級，就攞諗住用汽油， 因為佢已經按耐不住啊，覺得我真係我唔得啦，我一定要翻去報仇行私刑，我唔理你班大佬點點點啦，你哋都幫唔到我嘅咁樣，係咯，咁所以咧就今日都好歡迎咧，即係啲過氣古惑仔啊，即係上我哋 chat room 咧。啊、可以講下啦，因為有阿 Sir 嘅代表，都有古惑仔代表啦，即係新義安老院啊嗰啲啊，即係嗰啲成員啊，可以上嚟咧同我哋即係講下你哋嘅即係當年咧有冇係即係喺尖油尖旺區行過古惑啊咁樣。 如果揀選， 或者可能曾經係試，可能曾經試過去做搭馬騎喺後面嗰啲咧。 係啊，嗱頭先咧就講到即係其實警方之後咧即刻都好拉到人啦，拉得好快。因為星期六發生啦，仲要咁慘咪星期六發生？星期六啊最多人嘅， 好容易嘅啫。 咁啊係啦，好容易。你頭先都話咧，一個電話已經知道邊個做啦，即刻咧捉到幾個人啦已經嚇，幾男幾女嘅。咁咧就男嘅咧就大致上係承認咧佢哋係放汽油彈啦，女咧就承認咧係負責係煽動他人作犯案啦。咁跟住咧亦都係中間要做好多嘅舉證啊，去到一年後咧就上庭啦，年幾啦？咁啊，當年咧就有一個人咧就做咗污點證人啦。咁嗰個人咧，你唔會知佢個名嘅，因為污點證人係冇有名嘅， 唔會出名， 就係叫污點證人。 要保護佢哋噶嘛？點樣保護啲污點證人嘅你哋？ 都係有 safe house 嘅， 係安全屋俾你。 係安全屋啊，係啊，有間安全屋咧係佢上庭，即係當佢係話做污點證人咧，跟住一路保護佢嘅。 咁啊，直至幾時先至會 上完堂為止？ 上完庭 係。 咁但係佢上完庭都可能俾人斬嘅。 但冇理由陪佢瞓結婚噶嘛， 結婚生仔，你都冇辦法噶啦，自己 包咁遠， 最多俾你張卡片嚟啫， 係 冇辦法噶啦呢啲，因為其實又多口講多句啦，又唔知係咪多口啦嚇。咁其實咧呢啲幫會嘅斬人啊或者係鬥爭啦嚇，咁啊或者係呢啲有關幫會你斬去報仇嗰啲咧，係破案率咧幾乎係100%。 走唔甩嘅根本 就走唔甩嘅， 走唔甩。因為頭先我哋所講，你一插曬旗， 有排頭啦嘛。 你插曬旗，你邊度你係插曬旗？你邊度嘈邊度嘈咧？ 根本係人都知道。根本都通晒天，當賣報紙咁嘅。係、嗯。只不過咧，就係你自己嘅氣氛，你見唔到人，唔見得人，或者單嘢你真係平息唔到。嗯嗯，諗住你去做，不過你都預咗係受嘅。 哦， 即 係 呢班人都蠢得好緊要 嘅， 真 係。所以咪話佢預咗係受咯，係佢係預咗受嘅。 佢預咗受，但佢冇諗過個死咁多人。 冇錯啦， 諗住嚇下你啫，咁樣你自己會揾滅火筒滅整整熄啲火。 其實報案率真係百分之一百，以前我哋當差都係百分之一百嘅，係你。你揼落曬釘嘅，你根本你邊個打邊個，全部都知嘅。你有乜可能會走得甩咧？ 之前喺度種下咗仇怨，大家都知噶嘛，裡面嗰啲體場啊都知噶嘛。 係啊，同埋你之前又報咗警，有人嚟調解，你拉你用乜嘢？邊個嚟啊？跟住轉頭啲家去啲家去刮你啊！ 即刻 即係我哋嘅刮啦。 唔知咁快咯，兩三日之後就要。 你梗係唔翻去嘅。 同埋佢搞到咁大單咧，佢啲大佬唔會保佢咯。 係啊，哇！大佬喎，即係即刻唔識你添啦。 十七人喎， 係咯，十七人喎， 死人都唔攬噶。 咁啊，結果咧就 啲大佬都拉咗。 哇，係咯。咁啊，結果有即係呢四個人咧就要上庭啦、受審啦，就包括咧即係一個做魚市場嘅工人，就叫做李家豪啦，呢個係首被告啦，都係23歲仔啫。跟住一個無業漢咧叫鄭偉成啦，都係26歲仔。跟住一個司機叫董勝飛。就係28歲嘅，同埋無業漢咧就柳應達都係30歲嘅。咁啊，呢四個人就上庭受審啦。咁就個污點證人走出嚟督佢哋咯。咁啊，污點證人咧就話：我知道，我根本我都聽住佢哋想研究緊點樣報仇添。佢哋咧仲叫我幫手去買嗰個汽油。呢、這個人呢、這個污點證人幫手買汽油。跟住咧就睇住佢哋整添。然之後咧，佢話佢自己的角色咧負責係睇水嘅啫。佢係揸住架車喺附近兜啊。咁跟住佢就話咧，佢見到咧。那個董勝飛咧就揸車噶嘛，司機嚟噶嘛，咁啊見到咧，嗰、那個卡拉 OK 著咗火，有火警啦，跟住又見到有兩個佢哋嗰啲 friend 嘅女仔咧，就走出嚟上咗呢個董勝飛嘅車，咁換言之咧，即係話之前咧就有人喺嗰度即係擲咗呢個汽油彈啦，就董勝飛有可能係負責揸車或者點樣，咁董勝飛其實咧就應該係當時咧當時喺個卡拉 OK 裏面咧就俾人哋揼嘅，即係佢就叫埋啲 friend 一齊咧嚟到幫佢報仇，幫佢手報仇。咁咧佢就亦都要即係受審啦，當然。咁呢個污點證人咧就係咁啦，佢就係講翻。咁啊當時都幾好笑嘅喎，佢咧就喺嗰、那個庭上面咧就講講到掃牆呢個字啦。跟住阿法官咧就好似我咁啦，掃牆咩嚟㗎？咁樣，阿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咁樣？佢就話如果你要掃法庭，咁你點掃咧？咁樣，佢就話我就會擁冧啲電視機啦，咁樣啦，就叫做掃法庭啦，咁樣咯。即係呢啲俗語嚇，當年咧喺庭上面咧都即係好多都俗語，大家唔明啊，咁樣咯。咁同埋咧，呢個污點證人咧都幾，我覺得佢都唔係話怕死嘅，即係喺啲時候梗係要自保啦，係咪先啦？即刻咧即係都唔理嘅，兄弟點樣？你搞出嚟嘅，我幾大都即係劃清界線。 冇咁正常人咧，應該係嘅。 係啊， 因為做污點證人，你一定係 因為你明知呢單案係基本上你坐監都冇限期。係 啊， 你點可以仲？即係你點可以得廿零歲仔咧？你諗住呢一生喺個監獄度度過啊？ 所以佢當年咧就講翻咧，其實佢喺嗰個探監嘅時候咧，就探呢四個被告監啊嘛。佢話其中嗰個董勝飛咧，佢係將一啲字咧寫喺個手掌嗰度， 係 叫佢咧懟冧其他嗰啲污點證人， 係 因為佢唔可以講出嚟嘛，有偷聽，唔係偷聽， 有 啲即 係電話錄音 嗰啲啊嘛，佢就寫喺個手掌度，跟住佢連呢啲都講曬出嚟。我唔知噶，我當時應承佢嘅咋，敷衍下佢嘅咋，其實我唔會咁做噶，咁樣咯。 嗯， 係啊，咁係咪即係好多都係咁嘅情況？佢哋都係會即刻劃清界線啊！要 當然啦，呢個係基本上係如果一有呢啲咁嘅問題咧，仲要終身監禁嘅，好多都已經係揾到污點證人嘅。咁其實咧以前我哋去做呢啲謀殺案又好，或者是打交而是一個嚴重傷人致昏迷咧，仲好做過普通咧，係戒兩下，跟住打十個打八個啊咁樣咧，嗰啲做到你暈陀陀啊，跟住嗰啲又唔死得出嚟又傾啊， 因為呢個罪名唔係咁重。 唔係啊，最慘咧，佢哋就係我哋做一大餐十個打十個咁樣，哇！淨係做同佢做。不眠不休做三日四夜啊，咁樣做完之後，跟住佢哋大家傾好偈就算數啊，咁樣又唔上堂啊，咁樣哇，咁 玩死 啊，真係！ 咁但係咧，就如果係一宗謀殺案， 你一定要做 的，邊度嘅冇得傾㗎，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去做㗎嘛，係啦，所以咧依啲案件即係我哋叫做 speak forward，即係會好正路咁樣去行咯，就唔會遇咗嗰啲七個打八個，八個打十個咁樣咧，打到亂七八糟咁啊，跟住又打爛又啲嘢，又呢樣，跟住之後 settle 嘅 ，settle 緊嘅喎，係冇一單唔 settle 嘅，因為佢哋係背後自己搞掂咗， 口供要照同你攞啦又， 係啦，點子照攞， 程序上 好多嘢㗎，好多嘢做，又要架撐，又要執嘢，裏面又要驗血，又要即係因為佢哋有滴咗啲血，我哋又要攞啲棉花，棉花又有加啲鹽水，鹽水又咁樣攞咗啲血，咁啊每一樣分佢 speed one 入呢笪地方，係做好耐，好繁複， 即係 呢 啲 好繁複 群抽案， 係啊，真係好難 群抽案。 同埋咧，佢當年咧有17条人命噶嘛，其實佢上庭都係告佢2条謀殺罪嘅。因為佢還掂你係咪啊？即係17条命同埋即係告1条罪同17条罪都係一樣噶嘛，所以佢又唔可以逐單咁舉證噶嘛，逐條人命舉證。咁佢就當時咧，我就唔知點解佢又揀咗兩個即係死者，咁就當係告咗佢哋兩個謀殺罪咁樣咯，係啦。咁啊當時咧，其實咧呢4个人咧，我又即係想大家即係研究一下嗰個首被告咧，個首被告咧特別嘅。咁咧佢咧就話咧，其實即係聽落去啦。因為個污點證人都話個手被告其實應該唔關佢事嘅，因為手被告咧就頭先你所講啦，雷氣啦，佢就話其實有一個叫 人， 佢話有一個叫上帝啦，個名叫上帝啊，上帝 係 個朵啦，個朵嘅上帝嘅一個會員啦，就話叫佢咧嚟幫拖，有兄弟咧俾人哋恰，咁啊叫佢咧呢一個叫做李家豪，23岁嘅李家豪就俾人咧 call 咗去現場嗰度咧幫手，佢話我根本都唔知咩事噶， 同埋佢。李家豪自己講係佢根本係做叫即係搭人數嘅啫嘛， 即係湊夠個人數曬馬， 即係曬馬嗰只嘅啫嘛。 嚇！咁佢就，但係佢就話，即係當時佢冇辦法去狡辯啊，即係唔係話即係或者為自己辯護。 其實冇得狡辯嘅，因為佢呢個係佢哋嘅工作一樣啫嘛。 呢個就個雷咯， 唔係呢個唔係 電話啫， 唔係呢個唔可以講雷，雷氣咧即係話。雷氣咧，即係話你有事，我幫你頂咧，呢啲叫雷氣，呢個唔係。 但係佢幫兄弟喎，咪算咩？ 唔係雷氣嘅意思咧，係唔係啊？有嘢我幫你擋咧，呢啲叫雷氣，呢叫義氣。呢啲唔係啊，呢啲叫幫拖就唔同雷氣。 幫拖唔同雷氣。 唔同。 但佢係因為幫 拖 兄弟 啊嘛，係咪啊？ 即係我問你借錢係真係，唉，真係唔該曬你，真係有雷啊你。即係你咁樣幫咧叫雷啊嘛。咁但係你唔係你啲工作嚟噶嘛？因為你催親雞都係呢班人一定要出嚟嘅。 即係佢好難置身事外，唔可以話自己咧唔知情。 係啊，跟住你做咗出嚟之後，可能大家都好後悔，但係做嗰陣時候，你嚇下佢咯，咪抌咗出去。但係大家點知道後果咁嚴重？或者你話喂，你玩呢啲啊，我唔玩啦咁樣。呢啲咪叫唔夠雷咯，咁樣就。 O K。 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冇得講話佢知與唔知，因為。你呢班就係你啲老表，其實你就圍內嘅人。 O K， 嚇，所以佢就算當時點樣講話，我唔知都冇用啦。你係有份參與， 唔會嘅，因為可能響呢個區份，你做嘅嘢十單有十單，你都有你份， 係 係嘛？你冇可能話你自己呢一單你置身事外。如果係嘅，其實佢話俾你聽，我俾人哋恰，而家我去做嘢，喂，我抌佢汽油彈，咁一係你就即刻走。 所以最後咧，呢一個李家豪咧，同埋另外兩個嘅被告咧，都係判咗呢個終身監禁，就到而家都喺度坐緊啦。咁但係有一個咧就甩到喎，係咪啊 ，Kenny？ 有 一個就誤殺喎， 係鄭偉成，咁就被控兩項誤殺，咁就入獄11年。 即可能呢一個就真係唔夠證據證明佢啊，真係有份去，即係好刻意去製造呢一個謀殺啦，或者係。 係啦，咁法官就話佢嗰個犯嘅罪行比較輕啲，所以就只會偏。 即係佢個動機就冇咁強啦，咁佢就甩咗身嘅，咁結果就得三個，咁但係喺幾年後咧又拉咗嗰個上帝喎。 哦，12年後咯。 12年後啊，其實前幾年啫喎。 係啊。 就拉咗呢一個咧有份即係策劃嘅呢一個上帝。 鄭偉成都已經坐完出嚟啦。 係。咁啊就拉埋呢一個人嘅，就真係判咗終身係咪嗰個？ 呢個都係 上帝都判咗終身，即係有4个人係判咗終身嘅。咁但係死嘅人係17个嘅，係啦，咁就都冇辦法啦，即係都已經 即係發生咗啦。既然嚇咁啊，當然啦，我哋作為即係我哋居安要思危嘅，係啦。咁啊就所以咧就要即係同阿消防員叔叔咧，阿 Sam 哥咧同我哋即係傾下偈啊，趁住仲有少少時間，即係教下我哋咧，即係有危急嘅時候點樣逃生咧。Hello， 阿 Sam， 喂，你好，你好， 你好啊，唔好意思，等下。系啦，咁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你听过嘅 case 咧，即系啲譬如话喺灾场里面，即系走唔到嘅人咧，其实佢哋有时犯咗系啲咩错误咧？等我哋都即系学一下嘢。 都冇乜错误嘅，有时真系犯错误，有时就系、是、其实嗰个环境里边咧，你系走唔甩就走唔甩啦。譬如我哋经过咁长期训练，好似消防员咁样去火场，你知道晒你喺边度入，有晒保护装备，你都走唔甩噶。因为嗰个环境先真系走唔甩啊嘛，其实。有时有啲嘢可以避免嘅，即系有时如果你做咗啲嘢，你就可以避免咗，你就要走得甩嘅。因为譬如阿姐讲话居安思危咁样，平时我哋会可能好多人住喺大厦，嗰、那个走火通道都唔知喺边度，嗰、那个逃生门又唔知边度，佢哋嘅间隔都唔知边度，所以咧我哋咧平时咧要周围行下自己栋大厦咯，同埋有时要蒙住自己只眼。眯埋隻眼啦，行下做自己棟大廈，因為好似喺成日扭濃煙啫嘛，一濃煙睇唔到嘢嗰時，你就會驚啊。所以咧，如果你眯埋隻眼，你感覺到你平時好平靜咁感覺到之後，你有時候突然間有嘢嗰時候，你就知道個方向喺邊度咯。 嗯， 係啦，預習 係。所以頭先有啲朋友都話，其實去 K 嘅時候都會睇下個逃生圖喎。 係啊，係啊。去到啲陌生嘅地方都會可以望一望嘅啫。 唔係而家真係太九曲十三關， 係咯。 其實真係驚啊，自己入到去都驚啊。 其實卡拉 OK 係第一代劏房嚟咯。 係啊。阿 Sam 哥有冇話喺呢一啲嘅大型嘅火災或者譬如涉及啲卡拉 OK 嘅即係火災裏面咧，係做過啲救援工作啊？有啲咩經驗分享一下咧？ 有嘅。咁其實咧，我哋即係其實喺事上咧，最緊要救人先啦。其實我哋一定要救人，每架車牌都救人。其實我哋重要好重要的部分就是救熄嗰啲火啦。其实我哋猛派人去救嗰啲火唔熄，咁嗰栋大厦上高可能住到好多住宅，我哋都救唔晒噶，我哋派晒车去都救唔到噶，或者几百户好多人喺度。但系我哋点样会快啲救熄场火，同埋等啲烟唔好令到供翻上层楼嗰度咯。 烟通效应 啊，系啦系啦，譬如我哋唔会成喺楼梯射水入去啊，喺窗门射水入去啊。咁其实如果我哋做呢个动作咧。就會令到嗰啲煙同埋嗰啲熱力咧，就攻咗入去，入去嗰個樓梯裏面，可能會令到突然間個樓梯好熱，將啲垃圾桶熱融咗咯。其實你好一個人行過去冇問題㗎，有少少煙啫嘛。但如果我哋嗰動作或者風向吹咗入去之後咧，就會令到個樓梯咁嘅風啊，即係風同埋或者啲水喉會令到咁咯。所以我哋就盡量避免唔會打入去啦。我哋降梯都係喺牆射住落去。令到保護咗，唔會燒過另一層嗰度啫嘛。係啦。 咁我哋有個聽眾就話 Pat 啦，佢就話佢細個嘅時候隔離屋火燭咧，佢阿媽就用濕透嘅棉被啊，冚住佢哋逃生喎。呢個得唔得啊？棉被啊， 其實得嘅，得嘅，每一個方法都得嘅。其實喺火場嗰個環境嘅信息萬變啊嘛。好似我哋平時訓練咁樣，都係訓練嗰啲攞水啊，剩啊，點樣爆門啊，點樣剩啊？其實去到嗰一刻，你梗係好需要呢啲咁初步嘅嘢結構嚟救人啦、啊。但係你去到有轉變嗰時候，我哋要用我哋嘅腦去點樣令到救啲人出嚟啊，快啲啊，點樣救到熄場火咁咯？何況啲市民喺個火場嗰度。 係咁啊！當然作為逃生者就要執生啦，即係靠你個應變力啦嚇。咁阿 Donna 咧就話：啊呢、這個都好幾好嘅、這個、問題，我都想問你。其實火燭嘅時候應該向上行定向下行咧？即係呢一個卡拉 OK 呢一單嘢咧，都有啲人係向上，有啲人向下嘅。咁但係就好似向下嗰啲咧，就好多都走得甩。 冇噶，如果譬如如果有一單嘢裏邊又係咁樣，可能你向下啲走唔甩 㗎。 其實睇你嗰時嗰啲煙同埋點樣燒咯。譬如你嗰、那個你住喺八樓，燒六七樓，咁你梗係向上走啦，咁去到天棚啦。咁如果你係住六樓，咁啊燒八九樓，你梗係向下走啦。但係有啲情況唔係咁簡單噶嘛，有啲情況係你向下走向上走，你都唔得嘅。咁你咪翻入屋咯，咁啊等待消防員咯。係啊，有時好亂嘅個火場。 佢二樓燒， 吸温係喺二樓。 係啊，二樓 佢二樓燒得 二三樓 燒得勁，因為佢個火頭係喺個二樓嗰度，一二樓嘅梯間嗰度嘅。 咁就谷曬落去個二樓啊，因為二樓個防煙門咧開住咗。 係啊。 咁啊，所以就啲人根本有啲其實都冇走到出嚟，走都走唔到，已經焗暈咗啦。係咯。 其實係點解我哋要居安思危呢？其實我哋最平靜嘅日子就係最危險嗰陣，因為點解呢？大家放鬆咗嘛。譬如啊，開咗個防煙門。等到個梯間涼下啦，等到個 lift 門口嗰度涼下啦，或者等啲垃圾喺度，大家都方便下啦，等啲嘢喺度，咁啊大家方便咯，又唔使塞，又唔使整住自己屋企又剩，遲啲先搬走啊。其實當當最危險就係呢個時刻咯，大家放鬆咗個時刻啊嘛。 係嚇，即係冇認真對待過嗰道門嘅，大家都好多時。 係啊，開咗防煙門，防煙門有好大作用嘅，因為你譬如如果係防煙門全部閂曬嘅，咁你。燒二樓嗰陣時候，你唔會走去三四樓周圍嗰啲煙周圍攻到去嗰啲樓梯嗰度，攻到去其他入去屋嗰啲樓梯嗰度嘛？嗰啲走廊嗰度咧，你咪唔會驚啲人唔係驚恐同埋煙親咯。 嗯， 你一路攻上去啫嘛，攻上去咪佢會散咯，或者焗住喺樓梯嗰度咯。但你開咗防煙門，佢就危險啦。嗰啲熱同埋嗰啲煙咧攻咗上去咧，人走咧就會驚同埋唞唔到氣咯。 嗯。同埋你越走咧，就越用更加多嘅氧氣。 嗯，係啊，係啊， 所以千祈唔好慌張嚇，最緊要鎮定。咁啊就 係講就咁講啫。阿茂都驚啦，係嘛？ 我諗已經腳都軟埋，已經唔識喐添啦，可能分分鐘。 趴喺地下咯，趴喺地下多少氧氣，有得四寸地方都有氧氣嘅。 係啊， 咁啊趴喺地下嗰度，嗰個濃煙係向上升，嗰啲煙係喺上面聚集落嚟噶嘛，慢慢嚇。 係趴喺地下好嘅。 係。咁不如阿 Sam 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其實點樣去揾啲火頭嘅？你哋會？ 哦，嗱，有幾種啦，一種咧就係我哋，如果我哋救到嗰個火嗰陣時候，射動嗰個煙咧，嗰出嗰啲煙咧就白色嘅啦，白煙啦，又唔會黑煙啦。 嗯。 第二咧就係我哋射到火嗰時候，我哋摸一下嗰啲水流翻出嚟嗰陣時係咪熱啦？ 係咪？ 如果我哋嗰啲射去火嗰度啲水流翻出嚟。佢梗係熱㗎，因為我哋到火嗰陣時候，佢炸嗰啲水、水咪會熱咯。 嗯， 咁咯，係啊。 我哋問嘅意思係，我哋點樣揾嗰個 火頭？ 起火頭啊！ 起火點啊？ 起火點啊？ 起火點即係消防員點樣起火？問個 揾到個懷疑嗰個係縱火點啊？ 哦，嗰度咧有個專人，我哋有個部門係起火點嘅，因為火嘅語言咧，譬如你倒啲液體落去。燒咗個地下，冇理由嗰度地下冇嘢燒嘛？點解會特登燒得太犀利咧？ 嗯， 或者係嗰笪地方嗰個煙嗰個形態燒到嗰度特別犀利，但係嗰度個電掣啊，同埋有啲飯煲喺度啊，或者風扇啊，嗰度咪起火點咯？其實仲要睇下有冇易燃物體啦，天拿水啊，或者縱火啦，或者係睇到嗰個火，即係我哋所知嘅就火嘅語言啦，想知道即係個火點樣燒啊？問下嗰啲周圍啲人嗰啲火喺邊度嚟先啊？或者睇到嗰笪地方特別燒得犀利啲啊？嗰度咯，嗰度特別犀利啲嘅燒得。如果係起火點就 OK。 如果我哋用大量嘅會犀利啲咧，有咩象徵咧嚇？即係我曾經見過咧，就係嗰度特別白色嘅，其餘嗰啲就分到黑色嘅。嗰度白色嗰度咧就係一個起火點。 啊，係啊，因為佢燒到連石屎。燒到佢爆嘛，即係譬如佢起火點燒到佢冇嘢燒，但係啱啱嗰個石屎啊，燒到佢興嗰時啊，嗰啲鋼筋熱漲冷縮嗰時，啲鋼筋拱咗啲石屎出嚟，嗰陣咪白色咯變咗。 鋼筋漲 係啦，嗰陣白色嗰時，其他嘅地方咪黑色咯，嗰度地方就好大機會係起火點咯。係 啦，冇錯。 你講得冇錯啊，係特別白色咪啱啱甩咗落嚟咁咯，好似即係成浸石屎甩咗落嚟，灰啊嗰啲甩咗落嚟。 啊！我以前聽過咧，就話如果有啲人咧，佢哋即係燒到成身黑曬變咗炭咧，我聽過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一掂佢嘅時候已經脆曬噶啦。 哦， 咁嗰啲點樣處理咧？啲屍體如果嚴重到咁， 慢慢如果燒咗之後咧，佢其實好似公仔咁嘅啫。人咧燒嗰時冇水分咧，佢縮埋黏埋一嚿噶啦。咁你好似個公仔咁，我哋要小心揾嗰啲人啦。譬如嗰啲嘢雜物雜咗落去啦。譬如你諗下都唔夠個人咁大喎。其實唔係噶，其實好似大人咁樣可以縮。縮成尺幾兩尺嘅，即係縮埋啦嘛，係攣埋又縮， 變咗個細好細公仔。 係啦，細路仔咁，我哋叫公仔啦。我哋啊，揾下有冇公仔喺度咁啊。 哦。 其實我哋要抄得好小心，同埋如果揾到佢之後咧，點樣揾啲包絲帆布啊，或者其他嘅嘢，慢慢整起佢，唔會 整到碎曬咯。 係因為要好小心嘅喎，嗰時就係咪 啊？黐 係啊係啊係啊， 黐嘅地啊。 係喎，有時係會黐埋咗一啲，譬如 sofa 嗰啲，係咪我聽聞佢一燒嘅時候會黐埋落啲即係物件度，係咪咧？ 佢有啲嘢如果黐埋去燒，咪有啲膠咪搭住嚟燒咯。其實我哋雖然佢走咗啫，我哋雖然知道佢死咗，但係我哋好尊重個遺體，會慢慢整佢出嚟噶嘛。 係啊係啊。好多謝 Sam 哥，唔該曬。 唔好咁講， 唔該曬，下次再揾你傾偈。 好，拜拜，好。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都差唔多啦，讲到呢一度啊吓，咁啊就好多谢阿简师傅啦，即系哇好多 fans 啊，你真系好妒忌啊我。咁另外就多谢阿毛啦，同埋 Candy 啦，同埋喺度咧都多谢咧阿潘永恩个女朋友啊，因为咧佢话佢情人节嘅礼物咧就系要喺花家姐生日嘅时候咧就送呢个99蚊嘅呢一个即系会费俾佢做呢一个会员咁样就重温我哋嘅节目，多谢晒阿。潘女友好像叫做嘉欣是不是呢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OK 多谢晒 好 多谢各位星期五见 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